情是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点，让我在你身边，每一面上上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留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真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承认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周延，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几次用力指出流了颜面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不见，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 没有又换。 整个生命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，另一半。

什么话，自看又自落，为什么是我，我真的脆弱，命运丢失我，从西边逃走，为什么

谁更胆小，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，你要不要 也睡觉 baby 跟我躺，然后永远从地图上擦掉， 一起看 天亮了，除了爱以外我什么都不要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京华时报发表，近日刘先生到一个朋友家玩，朋友8岁的孩子呢闹着要玩游戏，于是刘先生呢就把手机给了孩子，而孩子呢无意中点开了微信钱包的公益，将刘先生卡上的17000块钱都捐了出去。捐款不需要密码，那对此呢腾讯客服表示钱转到基金会，基金会呢又说如果系统故障可以退。那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明天的阳光说，8岁的孩子误捐了10000多块钱，退还是不退？站在法律的角度看，应该退，因为他仅仅只有8岁，属于未成年人。捐赠行为呢，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操作所为，那反之呢，则是可以不退的咯。素颜说，孩子误捐款这个事儿，首先个人觉得这个软件有漏洞，为什么公益捐款这一项不需要支付密码呢？那这样安全系数也太低了吧，想想自己以后玩手机千万要注意，别一不小心少了17000呀。近日呢，中国扶贫基金会表示，这17000块钱呢已经退回到了当事人的账户当中，并且得到了对方在后台的确认。热心公益、爱心捐款是值得发扬的美德和美事儿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。捐赠应该是出自于内心自觉自愿，不得强迫，不得强拉硬拽。继续刷新微博。长江日报发表，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呢，每年有3万多名的学生和陪读家长云集于此。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之后哈，家长是前往学校给孩子们送饭。等学生们吃完饭回去呢，很多家长就直接坐在校门口啊，把剩下的饭给吃了。不知道你读书的时候，家长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哈？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从心安起步说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孩子送饭，大部分时间送的饭菜正好吃完，每周呢有一两次剩下的部分，当着孩子的面一扫而光。之所以这么做呢，一是多年来的节约习惯，二是自己孩子吃剩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嫌弃的念头，三是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早已经刻上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烙印了，四是教育孩子不要养成浪费的习惯，相信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。似水流年说，可是很少有孩子愿意吃父母亲剩下的东西，这是代沟还是没有苦难的经历不懂不愿意珍惜的原因呢？没有强迫孩子吃我们剩的东西的意思，但从中呢也感觉到有一些传统的教育渐行渐远，无论家长们怎么做，感染力依然是那么的脆弱呀。可怜天下父母亲，吃孩子没吃完的剩菜，本无话可说，自古父望子成龙，子以父为马，这样的意识其实应该摒弃了。孩子只要健康成长，少一些公民约束就好。陪读父母亲能够陪孩子多久呢？父母想通了，儿女也就成长了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UFO 般的飞到了天外， 就在消失着消失的滋味。 I want you to know I love you, I want to know be free, yeah. I want you to know I want you to be free, yeah. One more time. I want you, I want you, I love you, 此刻唯一你相伴。